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27集。夏侯炼在厨房里舀水喝，汤师奇扒在门板上，门板被虫蛀了好几个孔。唐十七抠着那几个小孔，开口道： 老大，迟燕在朔北失踪了。 夏侯炼背对着他，没说话，只是舀水的动作停住了。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小飞虫嗡嗡地飞过来。夜幕漆黑，零落的星子微微地闪，空气里有泥土和花草的味道。唐十七觉得忐忑，岔开嘴道： 啊，对了老大，这几天你可千万别出门，你们切兰倒了大霉了，这段时间被抓走了不少人，有人说沈爵抓得那么快那么准是因为切兰里有奸细，你也上榜了，城墙上你的画像看见没，前几个月我一时大意被东厂发现，还中了一箭，差点嗝屁，幸亏我命大。 唐十七扒开衣领要夏侯炼看他的箭伤。 你还挺有面的，东厂追杀茄兰刺客，你是通缉令的榜首。 夏侯炼回头看了一眼唐十七的伤，那伤口已经结痂了，却也能看出中箭时的凶险。东厂抓他的事儿，他早就知道了，他不是瞎的，从天山一路回到中原，沿途大小城池都贴着他的通缉令，也有别的刺客的，茄兰八部个个榜上有名，其他刺客的真容都不曾暴露，其中只有他的有画像，也是他的最显眼。他瞒着茄兰去天山，这一路上都不曾宿在茄兰行役，也幸而如此，过江之时他路过一座行役，看见东厂番子包围了房舍，把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拉出来按在太阳底下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番子围成人墙，不许他们靠近。番子将地上的人挨个捏了脸皮子，大约是在检查人皮面具。领头的长班太监逡巡了一圈，道： 都主有令，茄兰乱党一个不留。 他们将茄兰暗桩和被牵连的黑道拖往江边，一个一个扔进江水，浪头汹涌，人像下饺子似的进去，偶尔冒出一个黑脑勺，很快被奔腾的江水吞噬。那长班骑马路过他身边，他问了一句： 敢问大人，下令追杀无名鬼的也是长工吗？ 长班斜睨了他一眼，将通缉令扔在他脸上： 督主亲自批斥还会有假？ 他把脸上的通缉令抓下来，墨笔勾的画像上面用朱笔写了杀字，仿佛鲜血涂就，凶恶又狰狞。此刻他看着唐十七身上的伤疤，终于信了，原来一个不留的茄兰乱党也包括他。沈爵会不会是想要寻他？他不是没想过这个可能，只是沈爵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没了七月半会死，他离不开茄兰。光阴迢迢，人心易变，看着他长大的段叔可以杀他母亲，昔年故友亦可成为仇敌。他沉默着转回去，将水瓢放在桌上，手一挪，不小心碰到了托盘里的碗碟，噼里啪啦碎了一地。他蹲下去把碎瓷片捡进托盘里，瓷片锋利，在他手上划了一道口子，他没感觉似的继续捡。唐十七忙过去拦他，却听见他哑声道： 有件事你不知道，我和沈爵是同过生共过死的兄弟。 唐十七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狠狠地拍桌子， 你说这个沈爵，虽说他是朝廷鹰犬，你是江湖乱党，可好歹是同生共死过的， 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哎，真是识人不淑。哎，别介，老大，咱不和那等媚主求荣的奸宦同流合污，说不准后世还要封咱们一个反抗权阉的义侠名号。 夏侯恋还是没言声，他取来绷带坐在门槛上缠手。唐时期不敢说话了，夏侯恋身上像有千钧重压，他坐在天穹底下的时候，仿佛整个夜幕都压在他的肩头。风一阵阵的吹，叶子簌簌发响，满世界的影子乱晃。唐时期揪着腿边的车前草，把叶片采下来撕成一段一段的。 东厂和杰兰势不两立很久了，这么多年杰兰杀了东厂不少人，东厂也杀了杰兰不少人。我是杰兰风头最盛的刺客，他是东厂提督，他要杀我也不奇怪。 夏侯恋低着头说， 之前师父说我还有一线生机。 他笑了笑， 哪有什么生机，刺客从来没有生机。 唐时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结结巴巴道， 哎呀，老大，你别这么想嘛。 夏侯恋继续说， 我这次回杰兰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，我在柳州苏杭这些的暗钞还有票号里的银子都归你了，你趁早把银子取出来，要不然等我杀了世心就取不了了。 哎呀，老大，这多不好意思。 你要是有空，等奇兰解散，你去山上看能不能找到我的尸首，把我的手机砍下来送给东厂。 夏侯恋缓缓说着，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无波，表情也没有什么变化，仿佛在谈论怎么斩一只鸡。 老大，你疯了！ 唐时期叫道。夏侯恋握了握左手，绷带缠着不太舒服，握拳的时候有很轻的痛感，他心里有点酸，有点痛，可是心好像被折磨久了就变得麻木了，酸和痛都不能蔓延到整颗心，像被人用指尖死死粘着一角，只有一小块地方，但又那么真实。 沈觉刚入宫的时候，我一心想着要救他出来，让他继续读书考科举，当登堂入庙的大老爷。我刚见到池燕的时候，我也想把他从黑面佛顶带下来，让他通人情晓世故，不要变成一把刀。可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他娘的什么也干不了。 夏侯恋笑了笑，他的笑很淡，像拂过枯枝的一抹哀风。 沈觉要对付的人很强，太难办，我能帮他的不多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 哎，老大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，钱财身外之物送人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有送人头的？你全尸不要了？ 唐时期叹气， 罪孽深重之人不要也罢。 夏侯恋撑着膝盖站起来，背过身摆摆手， 睡了。 唐时期张张嘴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可终究没说出口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